调查员猫与石级，男律师魂穿猫身，萌宠悬疑，烧脑撒糖两不误。每周一部迷你番，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作者魏西三，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 你说的有道理，大家要记得订阅哟。 第十八集， 当场被这鬼丫头骗子拆穿，吴大力简直欲哭无泪。 哎呦，我的大小姐啊，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嘛。咱俩好歹算是本家吧，还当了八年的邻居，做过两年的同桌，处了半年的对象，你能不能别那么绝呀？ 咱们有一码说一码，要么还钱，要么帮忙，这关系就没意思了。 吴阳也没指望他一下子能拿出10000多块钱来，其实主要是想让他帮忙。正在这时，吴大力的手机还要巧不巧地响了声电子音提示， 支付宝到账800元。 吴大力惊得一哆嗦，赶紧伸进裤兜里捂住手机，可还是晚了一步，最后只能暗骂一句，然后默默调了静音，希望别再爆出点别的来。眼看着15分钟已过，吴阳没有半点要走的意思，再这么耗下去啊，吴大力这下一波客人都没得接了，于是只好妥协。 行，我试试。 尽快啊，人命关天。 吴阳满意的笑了笑，抱着吴一周站起身，随手从口袋里递出张红色请柬给他。 嗯，你要结婚了？ 哦，谁这么倒霉啊？ 天地一指隔，本月十日开张大吉，欢迎黑凯老师莅临指导。 吴大力替他那倒霉的男同胞倾舒了口气，抽过请柬，展开扫了一眼。 啊，怪不得要查人呢，原来是准备接手了呀。可你那头都按小时来收费，我这才给免个利息，这就不厚道了吧？啊，吴老板， 这快年底了，警察叔叔严打诈骗，好像还查得挺严的。 吴阳没诚意地扯了下嘴角，善意地提醒他。吴大力一阵无语。 走了啊，祝黑客老师生意兴隆。 离开命轮水晶能量馆，吴阳抱着白猫，徒步往隔着几条街的茶楼走去。 为什么要留钱给他？ 他分明看见吴阳离开之前把一个装着3000块的信封悄悄留在了吴大力的占卜桌上，是他来店里找他之前特意去提款机里取的。 他爸10多年前出警殉职了，妈妈身体也不太好，这两年一直要靠透析，我也帮不上什么忙，而且找人家办事儿嘛，留点应该的。 那你干嘛不直接拿钱跟他谈？ 吴大力这人呢，吃硬不吃软，蹬鼻子就上脸。我要是上来就把钱拍桌上，他还得再给我装会儿大爷。 他可不想花钱还讨个不自在。吴一周沉默片刻，又问： 你对前男友都这么好吗？ 前男友？你听谁说的？ 他刚才自己说。 吴一周话还没说完，吴阳已经心不在焉地摸出手机，看了眼刚刚收到的消息。 江梦说后天下午2点约了民警和房东到扬州的出租屋调查情况。 他给江峰回了个 OK 的手势，才继续问吴一周： 你刚才要说什么来着？ 没什么。 吴一周耳朵一垂，将声音掩在外头，干脆闭眼不理他了。两日后，经历了上一次吴一周跑丢的事儿，吴阳可算是长了记性，赶紧上网买了个迷你定位追踪器，装到一个红色的小塑料球里，强行挂在了刚要出门的猫脖子上。吴一周正打算去院里晒晒太阳，突遭紧箍咒套牢，挣扎了半天无果，只能怨声载道： 你这是严重侵害了我的隐私权！ 你少唬我， 乌样将小球给他扣好。 姐姐，我好歹也懂点法，你呀就没这项权利。 说完还抻了下挂绳，确认牢牢绑紧了，这才拍了拍他的小脑袋。 玩去吧，别回来太晚啊，也别和阿花厮混。 长期莫名地活在绯闻女友阿花的阴影里，吴一周觉得自己都快要抑郁了，于是激愤地朝女主人呲牙哈了一回，却见吴样一脸笑嘻嘻的。 哼，要不就等忙过这阵子带你去绝个狱，往后撒开花的厮混啊。 吴一周闻言原地定了三秒，随后一溜烟地掉头跑了。真是最毒不过妇人心呢。下午两点，吴样带着白猫找到扬州出租屋时，江峰、民警和房东三人刚刚从房间里出来。房东正将文件袋里抽出的几张纸转交给民警同志。走近后，吴样看清那是份租房协议，协议附件里有扬州的身份证复印件。民警姓陈，年纪40岁左右，貌相沉稳老练。他很快调出手机里的内务系统，核实扬州的身份证信息。然而才把18位的号码输进去，陈警官就皱了眉。 这身份证号不对。 房东一听登时慌了神色，大概是担心自己把房子租给了什么不法分子。 啊，不可能啊。 你这合同备过案吗？ 这个不是必须备案吧？ 那这身份证就是没验过，你怎么知道不是假的？ 这…… 房东一时语塞。可是这房子不是扬州在数月之前为了到安恩工作才就近租的吗？那个时候的扬州为什么要用一张假身份证登记呢？只见江峰叹了口气，一脸沮丧，问陈警官， 那这案子还能立吗？ 人失踪了，我们当然得重视，否则也不会过来核实情况。但要立案，起码得确定失踪者的身份，说白了我们得知道丢的是谁。 江峰一听就是没戏，有点急了。 还要怎么确认呢？他有名字，有住址，有工作单位，而且他一直住在这儿，房东也能作证啊。 房东很快摆明态度，指着那张假身份证复印件说， 签合同的是这个人，警察同志，可您也说了，这一证是真是假我光凭肉眼也验不出来，至于这人住没住我这儿我就不清楚了，我不常在南平，也没查过房。 你不就住对面小区吗？ 江峰忍不了了，指着睁着眼说瞎话的房东质问。民警拍了拍江峰肩膀， 小伙子别激动，有话好好说。 房东赶紧躲到民警后头小声嘀咕， 那也没查过房。 问问邻居吧。 吴样上来解围，他将那名邻居男孩当日所述的情况告诉民警，并替江峰解释， 他其实只是担心扬州的安全。 隔壁那孩子多大？ 14-15岁吧，初中生。 民警沉吟片刻，决定敲开邻居男孩的房门，问问具体情况。看见这次来敲门的是真的警察，男孩倒没上次那么拘谨了。和那日吴样得到的信息相近，男孩坚称自己在9月18日晚上10点多的时候，看见一个人拖着另一个从扬州的出租屋离开。至于哪个才是扬州，男孩就不敢确定了。老旧小区没有监控设备，男孩口述的情况无法核实，就算要调取小区外头的摄像头，民警也得先拿到初步证据再去申请授权。然而眼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个叫做扬州的人被挟持或者是遭遇不测。民警整理了一下案件信息，对江峰说， 这样吧，情况我了解了，我回去跟上头汇报一下，有消息会通知你。 江峰目送走民警和房东，叹了口气，问吴样， 估计够呛，现在怎么办？ 因为吴大力那边结果未定，吴样没有先知会江峰， 免得他失望更大。仔细想了想，他建议道， 屋里不是还留了个硬盘吗？拿去找人破解看看吧。 行吧。 江峰没有其他办法，只好答应了，掏出钥匙打开房门。 我去拿吧，你在门口等着我就行。 承租下这里后，江峰没有再独自来过，房间里的摆设还和无恙上次来时一模一样。他站在玄关处等着，直到一旁安静了许久的吴一周突然喵了一声。 这屋子不太对。 吴恙赶紧把吴一周从袋子中拎出来放到地上，问他 哪里不对。 吴一周开始四处走动，嗅起鼻子来， 味道不对，有腥气味，很腥。 特意强调了下很腥，言下之意有人来过，不久前才离开。吴恙心头一紧， 你确定？ 这时卧室里的江峰突然大呼一声， 糟了，硬盘不见了。 喵。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 喵了个喵， 咪咪翻。